好，我睇睇呢条火日本火车专题第二 翻。 啱 啊，唔好意思， 变动，唔系呢个阵间讲。 火车啫， 嗱，离开咗诶，离开喺中内可能火车变动就系咩？ 咁要 乜失东甩啊嗰啲咁嘅嘢啦。 咁要跨实跨远噶咯，其实而家 系啊，离开东京啦， 系咯。 但系个问题，我到小樽都仲系 miss 东甩，点算啊？ 我自我清心做 miss 东甩阴公。 点啊？讲咗啲横滨嗰啲电铁路线，定系讲新干线先？ 新干线先啦，即系 新干线啊。唔系即系 剑 仓剑仓嗰啲，你唔使新干线。 都 发 达嘅车啫嘛，而家 系。你去 大长途，大长途嚟噶。 咯，系你喺东京去横滨，谂住搭新干线啊？你冇病啊嘛？ 咁又即系唔使动用新干线都话，新横滨同埋一样嘢，新横滨个站好远噶， 好乸远噶。 东京站搭去新横滨，再转新横滨铁路 除非你谂住去拉面博物馆。咁我帮你唔到， 咁冇去讲啦。我就通常都系另一转车咁啊，西环滨另通常西环滨你系唔会落车嘅。 讲咗十万转先啦，因为我有经验。 哦，剑仓嗰啲啊，讲下。 我冇落镰仓。 哦，小庭园。 我搭嘅系我神奈川搭过三只唔同嘅啊，四只唔同嘅电车。 啊哈。 搭过呢个。 你搵我有少嘢讲，帮我讲先。 系啦。啊，小庭金或小庭园啦。然之后搭过呢一个死啦！嗰只叫做金泽，系啊， 金泽系啊，系啊，系啊。 临海金泽， 临去剑仓之前嗰段， 唔系 喺边度啊？ 我冇去剑仓，都系话 佢。系咯系咯， 我金泽白卷之后去。 系咯系咯，唔系再落集剧， 再落就系咯，但我冇落到去啊嘛。啊，咁然之后就有搭过京急线啦，已经讲过啦。京急线我系过川崎嘅嗰次。 啊哈。 系啦，咁另外就仲有讲紧去园丁嗰条地铁。 咦，嗰条未来线讲未来线啊？ 讲未来线。 咦，你有坐过啊？嗰条 系啦，我咪就系讲未来线，咪同你讲，我咁啱嗰次就搭到呢个讲未来线，直接变身做翻呢个东急东横线咯。 啊哈， 啊 ，OK， 之后直接翻涉谷落去。 唔系，因为我记得呢个讲未来线系区内线嚟噶嘛，去到中华街噶嘛。 由横滨去到元敦中华街， 系啊，即系 隔 篱嘅啫。 讲未来 啊， 咁就其实。佢话就话区内线，因为其实佢某啲班次会直接变身做东急东横线， 我以前 涉谷嘅， 我以前坐过，我似去中华街， 我中华街啫， 你去中华街好难坐佢嘅， 系咯， 好似 佢好似得佢条线可以直冲直冲， 系， 因为你行过去搭巴士又系咯。 我嗰次就系因为唔知系应该系年初一元旦日嚟嘅，去完上昼，因为我系得大朝早杀咗去明成宫拜早年先。跟住就晏昼时间就去咗横滨行街，由中环去搭车直铲中环街，由中环街行，因为散步行翻去横滨站嗰只，即系喺沿海滨公园行咧嗰种啊。 系啊系啊，经过啲一堆明星噶喎。 系啊，经过啲明星噶， 啲红砖屋啊。 应该经过一堆光美明星啦，光美唔知点解次次打亲大集，得喺 咁有冇去咗港美？唔系有冇去咗港美来搭摩天轮啊？ 系咯。 冇。 阿某家物就系唔知我两条马甩佬去讲，专登去讲咪又搭嗰条。 你讲开呢样嘢，反而我一做你样嘢，去咗嗰个鲸鱼码头搭嗰啲搭过咩 观光艇 系啊，兜过嗰条桥，跟住翻嚟咁样咯。 系咯， 我就去睇下，哇！因为嗰时咧又系点解成日打光美嗰啲舞台喺度打啊？即系嗰啲咧荣物啊，叫胜利巡游啦，当系其他嗰日系冇嘢做啊，咁仲得闲连搭连赚日，我又唔使好似阿末日咁样去补课。 都系嗰句啦，你做漏咗一样，你朝早拜完灵字，晏昼咪过去拜关公咯，应该。 好似冇，我冇入关公庙，我有入。 有关公庙喺呢一边嘅， 系。 系 啦，中华街街 尾差唔多。 冇帮衬啫，即系佢。 因为入中华街未必一定会经关公庙 嘅，唔系，因为好讲头嘅，差唔多运动场嗰边嘅，其实已经系。 我有去过，得搵嘅。即系去个 横滨嗰个 stadium， 系啦，搵个等搵嘅。 去中华街就梗系搵祈宝良帮衬佢买肉买食噶啦。 系咯，呢个唔系阿某鬼好想做嘅嘢。 佢想做唔到，我做咗。 哎呀， 我好似有做过， 冇错啦。 因为去中华街啲咁嘅惯例噶嘛，即系去打卡咁样，啲打卡动作你知要噶嘛。讲火车先啦。 讲火车先啦。 通常一离开咗新横滨之后咧，就升降线噶啦，东海道。 啊哈。如果远程嘅话，通常即系你要快，你唔想嘥时间，咪咩咯，咪坐新干线咯。 唔系应该咁讲，如果你喺香港旅行，你买火车证嘅话咧，你冇唔坐新干线，你要唔会尽噶嘛？ 即系有 pass。 唔系，你唔坐新干线，你买 pass 为乜？ 嘥晒。 哇！嗰次精彩咯。 你唔坐新干线，好难用得尽张 pass。 唔系嗰次我咪精彩咯，为咗坐新干线喺东京入，跟住佢经都。 一期喎， 系啊， 即系嗰次一你嚟紧都系啦。 哦，系嘅，系嘅，但系我唔系今次唔系行东海线啊嘛。 你北陆啊嘛。 系啊，今次行自身嘢啊嘛，系咯。 点 啊？啱开。北陆咯，今集咯。 哦，今 北陆信岸。 系啊，去到 Gaslip 嘅圣地咯。 啊。 冰层方。 啊。我系北陆，其实我去得少少少。 今集唔系 free 嘅圣地咯。 啊 ，OK。唔系嗰个今集啊。 咩啊？讲紧嗰个 鸟取喎，今集 系咩？我讲 嘅鸟取好远嘅喎， 北陆个今集喎， 今日市嘛， 今日就 free 嘅咩？ 今日 free 个 ending 咪就系嗰个美术馆个池袋咯。 哦，我嗰个嗰下啫，不过上次可惜佢封咗，啱啱。 我你坐我自己坐嗱，中海道基本中海道差唔多必定坐啦。 啊，有冇试过静江啊？ 经过就有我咯。 经过我试过静江去咗个进河 市。都仲有一句。 进河城。 落静江梗系要睇唔开搭中央本先落去啦。 咁青春啊！ 总站咪就系静江咯。 咁、青春啊！有冇孖十八啦？ 青春十八其实真系我成日想试，但系觉得 系咯， 你 会死噶。 多咯，记得你咪认为自己仲系青春啊？ 仲青春噶， 唔系一倍就差唔多。青春三十六， 四日打到四十八啦，有四十八出嚟咁啦。清楚，唔系清楚四十八咩咧？就系、是、总之咧，特级以外，特级 唔系一堆限制，只可以去空线。 你一定系 湖州捐嚟嘅，其实 你一定要搭普通线。哦、你啲要加钱先搭到嘅线，全部唔搭得。 快车得，唔使补钱得。 唔系，但系有啲 唔使补钱， 冇办法，一定要搭快线去经过地方就例外。 嗰啲就会俾你搭， 系啦， 即 系 有某 少数例外， 有少数嘅站同站之间只有快车嘅， 或者特急。 只有特急嘅， 一快車 就 算 可以俾你啦。 佢而家就係普通車同快車都，佢已經唔使補錢咗啦。係 啦， 你好似俾搭嘅入，所以好多入有六埋嗰啲咯。佢預你係嗰啲叫做咩？讀完書冇無所事事咩？ 咩叫青春十八啫？ 逐個站去啊嘛。 係咯， 啲莫名其妙嘅古靈精怪。 真係消時間用噶喎， 但係其實好日本好受歡迎㗎，因為平啊嘛。 唔好話日本好受歡迎，我直頭有網友咪做過咯，喺東京落九州。 哇！ 有我就 真係苦行嗰啲， 我有 排唔係東京落九州唔緊要，途經四國。 哇！ 你真係有幾咁睇唔開啊你？ 日本有台灣有個作者，佢自己出本書咪夠咯。佢由北海到九州啊，就係用千十八啦，因為直行得㗎。其實 你係要做係做到嘅，其實。 係 咯。但你要背時刻表背得好辛苦。係。 你坐班， 你講某啲地方，你冇咗嗰班車。听日咯， 系啊，要过夜噶啦， 一百欧百甩噶啦， 系啊， 多得很啊，有时 我真系挑战压力咯，成件事同你讲， 唔系，但系好玩嘅，即系挑战，因为对于坐火车嚟讲咧，系一好好玩嘢嚟 嘅，即系铁子或者你想挑战自己，即系走 日本嗱，头先提过一般嘅电车啦， 系啊， 讲个地下铁啦， 系啊， 讲个新干线啦， 系啊， 其实日本仲有某啲专系俾你攞嚟旅行用嘅车咯。 即系你话啲， 系 咯，卧铺嗰啲嚟讲， 之后呢、這个 走，虽然翻嚟先取消，但系 仲系取消咗， 系咯， 好靓咯，仲有呢、這个咩 Super View 无女号二斗嘅， 系咯， 二斗海边嘅，系啊， 佢有 一啲呢啲咁嘅奇古怪嘅车。啊！架车本身已经有够特别嘅，其实 系啊，啲装潢 嚟话嗰四个坐面包超人车 啊， 哦，嗰啲系咩啫？同车啊， 原车咯， 因为嗱，譬如你话讲紧头先讲个 Super View 咧，佢系咩咧？佢其中有几卡车咧，同你讲落地大玻璃 系 吓，系啊， 超正 嘅系啦，因为佢行伊豆嘅海边，你就咁样睇海景都可以， 佢喺海景噶嘛。 系啦， 系啊，嗰啲真系未试过，真系即系咁特别嘅。 咁然之后就有啲同你讲紧游旧乡下嘅地方，讲紧系第一无电道啦，即 系 个铁路本身未电气化， 冇电网系啊， 甚至乎最扑街同你讲系电子车票唔通行， 系 麻烦买飞啊， 咪全部人手咯， 系啦， 都坐过， 唔系同埋甚至系冇人冇人睇噶，自己自律 多啦， 自律啦，车长做埋噶，通常嗰个做 情况咧，系话俾你听。办公时间即朝九晚五咧，个车站有站长喺度咧，就站长睇。 系啦， 咁但系有夜车噶嘛， 车长咯， 站长放咗工噶啦嘛， 靠车长。 请自律， 自律， 请自律。通常个车长唔得闲理你噶 ，OK？ 我咪有时都会问一问你嘅，即系佢都要。 温咩卡？我应该系问你咩？ 就系咯。 你坐温咩卡未啊？ 唔系，因为试过嗱，蓝灯， 蓝灯， 吓，蓝灯线咯。 我落雨市嗰个咁样 call 咯，多啦， 我车长得鬼行李嚟 啊！唔系，我个情况咩咧？系车收埋钱，即系收埋钱买票。 佢先咁好嘢啊！ 系啊，唔系要做，因为嗰条线其实真系个班次唔系太多嘅啫，即系人都唔系太多，即系好乡郊嘅线 嚟。我试过旧年去东北去参观太宰治嗰故乡啦，咁咧佢要主站，即系主要俾落雨里嗰站咧， 佢系一个中二病啦。 咁雨里嗰站咧就喺佢就嗰站系几多嘢，即系叫做可为多人啦，即系起码有个小食堂啊，有个卖票处。好啦，咁我唔走回头路，我就行去另一个站搭车。哇，嗰站撞鬼你啊！冇话车住，人都冇咗，即系我心谂， 系 啊，呢个车站大佬， 鬼站嚟嘅，基本上 真系鬼站嚟嘅。佢冇人收票咩路，佢就话，总之系个时刻表，有木做嘅，有道门，即系入面有个候车室。 系啊，我嗰啲木房嗰啲话啊，你讲起我 有冇水煲喺度？ 冇啊，都冇噶。 我要 应该有水煲俾佢取暖先。 系 咯， 死咗里边。 唔系，炒咗少少，炒咗少少。啱啱你讲起呢样，我又谂起，即系又系痛正地嗰啲地方。呢个写突然间唔记得咩名。花开 金 鱼。 汤冲。 汤冲个站个原型啊。好似叫西环小，我听西环唔记得。 唔记得咗。 系。等先，我清翻先。咁咧，个就类似头先杰特讲个 case 啦。咁咧就一木房。基本上乜都冇噶，系啊，即系你上车冇售票冇剩嘅。 冇计车站。 点解话要及问车想买飞咧？就系咁解，因为其实冇呢样嘢嘅，即系一上车你。 哦，唔系嘅，一啲啦，有啲咪等你，有啲车长唔理你嗰啲咪等你落车嗰。 系啊，即系 买 票 未 去关精算系啦，即系你报翻话你咩站上，跟住 就睇一睇翻啦。因为我今次个北海。 啊，西岸啊，见到西岸。 岸上西岸啦。 西岸。 咁啊，即系今次个北海道咧，其中我停过两个，真系叫细站嘅。咁一个就当然系各地嘅鱼市啦。咁鱼市本身咪就系嗰只有办公时间嘅时候咪站长咯，冇办公时间咪食自己咯。当然佢有售票机嘅，佢有自助售票机。 系售票机仲要要。 系啦，咁 唔系实有嘅，点都有一部。 但我去嗰站咩就系个售票机就系你售票机系仲会 work 嘅咧，即系嗰啲残旧咗啲人。 嗰部唔系其实鱼市都系。咁啊，唔紧要。 定期 会 有人睇。 咁啊，如是以外，我停咗一个站咧，因为我贪快跳咗去一架中途停站嘅车，中途做总站嘅车，我要喺嗰个站落车等下班车，再继续转。 系咯。 嗰个站叫咩咧？叫霍斯咪，武汉市嘅大佬。 霍斯咪。 啊。咁系札幌同小樽中间嗰个细站嚟嘅。 唔系，你系咩时落车？想快定系点样？其实 唔系，系我知道我由。札幌个小樽得一条路，咁我就唔理啦。我见呢个方向嘅车，我跳咗上去先算。 啊、 跳咗上去先睇，咦？哦，中途通道停站啊，咁我嗰站落车转。 哦，即系你冇，我即系你冇，纯粹冇理过嗰条嗰车 去 到边度啫。 冇错，因为我见啱方向就上。 啊，唔系正常嘅，唔系正常。 睇唔明我书面系啲乜 啊，大 佬？ 唔系正常逻辑嚟嘅，正常嘅。 假名啊，大佬。 正常嘅。 啊，咁然之后 ，OK， 唔紧要。我书面呢个站咧，因为我一落车见到咧。周围冇住宅冇成，净系得一个银行嘅合宿地点嘅啲什么培训中心。好正啊，又系嗰种房仔，当然佢现代化少少，因为佢始终系宅房同小樽中间，咁相对现代化啲。 即系一个， 佢系一个房仔嘅候车室，嘅、 啊、 入宅室应该话。 入宅同候车室做埋啦。 出边就一楼梯落街噶啦。 啊，系啊，系啊。 因为佢月台升高咗嘅，咁咧。 通常都系呢度型嘅。 嗰个候车室系直头冇售票机，得一个西瓜拍卡嘅西瓜位。 哦，即系有电子添，反而 咁先进啦， 先进嘅，先进咗嘅已经。 因为未过小樽，过咗小樽就冇啦，就冇电子啦。 应该会有嗰影提示话俾知， 系 咯。 售票处喺对面月台，你一系就过对面月台，但系记住，冇。唔系月台嘅天桥过到去噶， 其实跨路轨啫嘛。 其实你要先唔拍西瓜入咗我呢边月台， 啊、 再喺月台上桥嗰对面先买到飞噶，好搞笑，即系又系要自律。咁我哋呢边就得。 哦，即系我已入咗闸先可以过对面买。 冇闸，个西瓜唔系闸嚟嘅，系即系轻铁嗰种咧，得个位俾你拍。 系啊，即系总之登记咗 你 喺度。 俾你噶，其实。 吓， 呢度你越嗱呢度咁嘅所谓即系。 好似乎咯。 话车闸，我觉得你。系咪车站咧？即系一烂， 我系估唔到会有车用呢啲咁嘅细站做总站咯。 咁嚟好啲总站，印象中好少总站。 唔系即系 康有需求嘅， 可能我唔知架车。 又或者佢可能要唔系可能回车得加快个再客量咁样。即系其实有啲车去到尾唔推到尾嘅，我即系翻嚟可以再多次客。 即系几特别嘅一个经验嚟，咁样停咗两个细站。 哦，因为通常呢类细站就系咧，你又系坐 one man car 经过乡下一站咧，即系 嗰架就唔系 one man car 嚟嘅，都就系一般电车嚟嘅，即系去学 swimming， 即系都系嗰句 窄房佢小樽啊，边有细车噶？ 咩、哦、单 卡 定系？ 但系中途啲咩？真系普通电车嚟嘅、 哦， 正常电车 咯。 都话窄房佢小樽啊。 哦。 嗰条大线嚟嘅，其实 我知都系大型车， 因为电车电车线嚟。 讲起仲讲起夏天，唔知系应该夏天唔好咁讲啦。即系房啲电车有啲特别嘅，就系佢咧系中间系有个保温门嘅，即系咧喺 系啊，即系个气候问题， 有 门嘅， 有个 lock 门咯， 有 lock 门嘅，一定要嘅，因为你一到冬天嘅话咧，你冇度 lock 门你会死噶， 系噶， 要隔咗外面个温嘅温度啊嘛， 好乸冻噶，我 负廿度喎，随时。 唔系随时， 系负廿度系正常， 正常 咯，系咯，即系你唔去隔即系隔温设施咁，你搞掂啦。 由小樽再之后过原市嗰段，即系嗰架车本身就去驹斯安长万步嘅，嗰架就真系 Winman卡啦，气动车冇电，单线路轨。 佢仲系行柴油定系攞柴油发电嘅？ 柴油即系旧车， 旧柴油 多架，其实好多柴油车噶。 去嗰阵就单卡，车头车尾上车，细站就净系开一边门咯，大站就开晒两边门咯。但系因为嗰架车，因为原先依家红咗咧，多人搭啊，变咗其实几大镬。我见住啲人细站落车咧，佢净系开头门，即系净系开有司机嗰边门咧。车尾班友逼到去前，执翻到去前面， 执翻好似落巴士车咁咯， 大叫咯。睇住嗰架系一架 系啊， 先乜先？ 我计先啦，所以 辛苦啦呢啲，因为一般嚟讲， 真系坐 温 卡 咧，佢因为温卡而且人少啊嘛， 冇错。 全架车我先，因为坐亲。 唔系，但你估唔到，即系个热潮咁犀利啊！ 全车差都冇多咁多人噶，所以 回程就一个两卡嘅温卡就好少少啦。咁啊，即系松动啲啦，已经系。 通常成架车里面，我即系两个车卡型温卡 好型噶，我如试睇试下表咧，系好型。明明咧，平均都系一个钟一班车噶嘛。但唔知点解咧，十五同十六呢两个 hour 中间咧 冇车， 系乜都冇噶， 啱啱隔咗个钟， 冇错， 一个钟 唔系啱啱嘅十四嘅尾同埋十六嘅头咯， 冇错啦， 啱啱好多时间， 好正，唔 系其实香郊车唔奇噶，其实呢啲咁嘅时间表， 咩啊？一个钟头算好有良心噶啦，两个钟头成日兜少有， 唔系咩叫唔系即系有套动画问过咩叫乡下标准？呢个系其中一个可以参考嘅， 两个钟头先一班车， 一个钟头算有良心，两个钟头三班。 嗰个系北海道银行嘅研究生下嚟嘅，应该系。 系，应该系。冇错 冇错。我见个站分开咗两边咯，见佢。 开两边噶。 系咯。两边都可以有车，可以有车路过去。 好差啊！嗱，有一次咧就特别火车啦。之前我去即系去津轻铁路啊，即系去睇咗一次，其实咧睇咗一次咧就顺便去嘅啫。 津轻即系新息嗰边啊， 唔系清心， 我清心 铁路， 清心 啊，我清心 我想问下，你去到嗰阵时系咪望住个海，然之后唱呢个津轻海峡东景色噶？ 系咯， 见到海啊！ 你系唱全王先生嘅人？ 我见到海， 系想知嘛？唔系，再唔系唱呢个越过天城咯？ 哇！ 真系跳冲动。嗰次咧就去因为嗰次就系坐嗰次系坐坐火车就系，因为嗰度咧最有名就系火车上面有暖炉嘅，有个煤炉啊。即系啲人佢啲人就喺火车上面，啲人就买型一啲鱿鱼咧喺火车上面，跟住系啦一烤噶，成个车嗰鱼几香啊！嗰啲香咪全个车闻到，因为佢就唔系成日有嘅，就然之后一个钟头隔咗 鱿鱼干味几大镬噶喎，其实 系咯， 嗰啲 成车都 系一样嘢噶喎，其实 吓咁样嘢啦，呢个就咁我就去嗰程就冇嘅，因为夹唔到时间，咁翻嚟嗰程我等咗，因为我系等嗰班车一上去，啲人就。一攞住罐啤酒，跟住去烤鱿鱼，哇！佢真系你使唔使咁好风味啊？嗱，好正嘅，因为咁有张煤斗一个炉嗰烧啦，跟住烤鱿鱼啦，跟住攞又饮罐啤酒啦，跟住我见到有几学生咧就哇，全副武装相机可以防撞盒盒咧，即系可能你搬你唔该你搬运，你唔该搵搬运公司啦，几大箱嗰啲系即系。好旺嘅，因为佢一个钟头一班嘅，一个钟头一班嘅，佢卡通住啲公车，但佢又唔系电车嘅，即系佢唔系煤油车噶啦，系搵电气化嘅车卡拖住嗰架煤炭火车 啊吓， 嗰种嚟嘅， 即系 要 斗咗电气化咗嘅， 电气化吓吓， 唔系一系佢攞个电动车去拖 因 为旧车 啊，已经系电气化咗嘅， 系咯，即系攞架电动卡， 超过百， 我想问下有冇人搭过传说中嘅追兵线？ 哇！追兵线 未试过，未啊， 但未试过就冇噶，停咗噶啦，因为 哦，未啊，未听过，听 又系 都话新旧线都停咗噶啦，唔使谂 咩又系啲呢个同 Will Watch 冇关系噶，唔关事噶， 咩啊？ 喂，同 Wave Wars 嗰边嗰个， 咪就系嗰、那个，咪就系嗰条线咯， 系 咯， 嗰条落车嗰条线啊，好似我冇记错， 咪就系玩翻嗰条线咯。 听未听过？ 日本最早期爬山线啊嘛， 爬山线 吓，点 去克服个斜度问题啊嘛？啊啊， 反而斜度，我而家最多系清心 少少斜度啊，其实 清心 咯， 爬山清心咯，不过 去 咗 唔多， 但啲又。佢清新針去，清新線路去多。 因為今次就因為個小田原搭小田急咧，就冇繼續搭落去嘅。因為理論上咧，佢小田急過咗小田原之後，就會係呢個雙根登山列車咧，其實都係會上山嘅。呢、這個就應該理論上下次有機會會過去嘅。 自由 咯，係咯，可以玩下啦。 喺講嘅講北海道啦，即係有人入話本火車好準時咧，北海道例外嘅，尤其是冬天。 哦，咁你天气影响就真系 最有印象一次，我第一次去北海道， 都系嗰句啦，使不得海道啫。你睇下上两个礼拜新干线小田原站，你咪知咩叫做 delay 咯。 人生事故， 人生事故另一样嘢嘅。 咁会唔会讲喎？ 人生事故就系、是、不幸意外啦。 真系啊，你新干线好少会试过，即系除非真系气候问题，好似前两年都冰大雪。嗰、 啊 那个 case 你先会， 好 准时 啊！又或者好似再早多好多年呢、這个东北新干线啊，冇记错，出轨 啊！ 有、哦、大地震啊，诸如此类。 地震就冇计啦，依家嗰边先，哇！嗰边惨啊，嗰边点条路完全瘫痪，依家要用 BRT， 即系用巴巴士定线巴士去改翻， 系啊， 夹维持康复服 务。咁呢个就比较难，所以叫特殊啦。但系喺冬天北海道咧。delay 理所当然嘅 ，delay 半个钟至几个钟系随时都 唔叫你落车帮手铲雪就系咁噶咯。 我第一次咧 delay， 我第一次去北海道就 delay 啦。我坐喀麦拉船就11点钟，夜晚11点钟就喺青山站上车。而家青山已经停咗噶啦，听我线之后停噶啦，关就第二朝6点钟去到札幌借车嚟嘅。 哦，即系经函馆嗰站。 系啦， 哇，函馆本线。其实我今次 哇三个钟我都随搭到去， 我以前坐朝早6点钟啊， 唔止三个钟啊。 系咯，佢因为佢兜个弯，兜个个海湾都要高高。 因为佢因为系啊，所以佢 今次个如是嗰条线就系行本本线。 系啊，但系你向翻行本要落。 但理论上，如果你喺即系喺小樽或者喺札幌开始嘅行本本线，最远理论上都只系去到驱使岸唔系长坂坡嘅啫。长坂坡再过去就一定要转车嘅，基本上即系好少会话咁直车去。吉特嗰只夜车系啲好例外嘅车， 因为都好你一程都咁长 啊，系啊，即系有啲似你香港你要喺西环搭电车去到筲箕湾咁咯。 啊，中间要转啦，要 你一日得唔系？好似有一两班系真系去得到嘅，但系好少咯，就嗰种咯。 通常可能去到北角啊，或者嗰啲就咩系啊？ 嗰班系因为嗰班系因为嗰班系火车正少数包咗嘅嘢车啊嘛，咁佢搭啦悭咩慢喎？ 你又失败啦，成日去北海道玩到唔得不倒星， 得你估咁易买到咩？一日得嗰两班抢晒，即系5分钟抢晒咁滞嘅去到，好难抢嗰班嘢。咁嗰次就系、是、好啦，去我车因为嗰次咧就好知嘅，嗰次冇撞啱啲大时大节，咁好少啊，成架车得唔知得10个8个啫，成卡咁咧就坐又我喺行馆停一停，跟住直接去经常漫步咁去札幌啦。好啦，去中途停咗，跟住咧，嘅车宣布话，宣布失兰大雪，停几个钟，跟住就咗，吓唔系啊嘛，好在两个钟就停咗， 架车已经要行几个钟，你仲要停几个钟， 系啊， 结果好似停咗个人钟就行到，因为同车啱好有 真系 攰 死 佢，佢系札幌嘅香港人，问咯，佢讲咩啊？冇喺失兰大雪可以停两个钟以上喎。佢话吓唔系啊嘛， 系噶，唔系真系对对香港人嚟讲真系噩梦嚟嘅，其实呢啲 咁你冇办法噶。 但系嗰边系日常嚟嘅，其实基本上 系。三日语言不明啊，停咗个位置。 都仲系嗰句，你香港人去北海道，除非好睇唔开，最好都冇冬天去噶啦，即系冇咁冬天嘅情况去噶啦，热暖翻少少先啦，大佬。 系啊，你随时大雪剩嗰啲，你唔好又好似又好似啲好似破蛋咁爆皮。 而呢个半钟至一个钟嘅。好湿碎咋？ 系啊，咪天同冇发露皮，跟住话唔俾钱咯， 要话回水。 系啊，回水咯，系咯。 而家啲强国人咁。 系啊，好恶噶，天地唔好，我都玩就要你回水啊。 当你嘅火车一去喺冬天一去离开咗东京啊，即系过喺福岛县之以北嘅地方咧 ，delay 啊，正常啦，停半个钟至一个钟，甚至两三个钟系好事。一落大雪，成个室封晒，啲情况，啲伸手不见五指嗰种嚟噶，火车点行啊？ 多得很啦、 啊。其实啊，嗰边气候咁嘅情况。 即系我自己我自己坐。 即系其实一个极端嚟嘅，其实我觉得嗰、那个嗰度嗰边嘅。 但系咧，唔系咁，北落都会嘅，即系嚟话今集嗰头，如果冬 系会都会。我去嗰时啱啱又啱回春又真系好好多。 系啊，好多。 因为我见到有雪啊，其实有雪痕嘅。即系睇， 但你就失败啦。即系春天先至去呢个麦村乡， 唔系都有好多雪啦。 但系相对已经少咗好多啦。 唔系，但系你起码唔会落雪，唔会剩，即系行得舒服咯。其实你有几多雪景又唔会话即系天气大影响。 而家去麦村乡即系而家有升岸线啦。 有 咯，以前系坐飞机 坐巴士，唔系、哦、你。麦村乡喎、啊，本身喎、 啊，唔、哦、系金泽去麦村乡。 金泽系金泽金，唔系金泽依家两边可以走。如果你喺京都、大阪就分得不。如果你喺 晒两边噶啦， 理论上应该系嘅。 北陆分干线去咗北陆之后都分得不落翻京都噶啦，原本依 个。京都好似今次未必去嘅，个、 okay. 行程未必。今次真系去高山啊、富山嗰啲地方。 我而家都怀疑今次会唔会京都，因为今次谂住去我十月尾啦，去大阪马拉松之后谂住去出名大社嘅。 系、 啊、即系去埋啲最日本最要不山眼地区啦，鸟取啊，出嚟啲咁最偏即系岛根县 沙漠啊， 唔系去探下呢个柯南， 耶， 柯南机场啊嘛， 系 要不山岛巴， 系咯，喂，讲开即系痛嘢，其实火车都有啲痛嘅， 得闲都有噶， 系啊， 唔好话痛先，日本好兴嘅， 特色火车， 唔系特色先，真嘅，唔好讲呢啲。最行货嘅期间限定火车 啊，系啊， 同你讲行到咩地步呢？车头广告牌就话特别车啦。 哇，呢、這个真系气发气，唔系起码总之限到你油嗰个车厢真系 未必会有啦，真噶。 唔系我知， 通常最容易见到嘅系一啲期间限定，譬如搞 event 吓，黐个手指 嗰啲啊，车长嗰啲，咁就会同你喺车头，因为通常车嘅车头会有个站，会 有个 牌 噶 嘛，咁就挂一个牌去， 系啊，话俾主持嗰样 挂喺度，话呢架车系啲乜乜号， 系啦， 又嘥鸠气嘅， 啊，嗰啲嘢真系嘥气啦。 然之后就。车厢咧就啲广告牌位度挂咗相关 banner， 系啊， 咁就为之系 special 车噶啦， 即系冇分别 咯，最行嘅行货 啊， 好啲咧就会车油咗，但里面系冇分别嘅， 因为 里边都有挂啲嘢， 嗰啲咧同你讲紧就已经系因为即系俾晒钱都成，因为油车好大，同埋试下 翻 转头啦， 当然啦，唔系佢系当唔系我个 case 系有系 挂牌咧最常见噶啦，依家你每年。夏天有兩日， 祭典嘅話 有兩日你去呢個河口湖、 啊、 就會有一架雙層車、 啊、 就係呢個茅原實里嘅 Summer Camp 嘅、 哦、 户外演唱會，嗰架米多利號， 放個牌算數嗰啲， 係放個牌算數，佢真係放個牌成嘅， 超正 嘅 真 係。咁就啱啱最近呢幾日嘅事嘅啫、啊，北海道咧都有一架類似嘅車， 啊、 就話卡卡亞，卡卡亞喺嗰邊做一日車長，咁、 啊、 又係。车头挂个牌入大家牙号， 系啦， 好搞笑啊！ 一日车你想点啊？通常你话油车就已经系特色车噶啦，佢就定时开，即系话系，我系话四角嘅面包车咯，啱白嘛？ 嗰啲咯，又系花开咯，花开能 花开，唔系真嘅，你话唔一定去到咁远先有嘅。 啊，当然东京有嘅， 首先之前都试。 一 fly for 好似直系， 唔计边架，即系有一两班车同你油咗痛咗啦，直头 系。系啊，好多噶，呢啲好多噶。 你只好啲嘅，一条条边啊嘛。 唔系，咁有啲系真系振兴嘅，就纯粹系，即系吸引你过去影相啊。 九州叮当火车又系，不过我冇坐叮当火车。 叮当其实有好多噶。 就算连唔记得咗东京边个市之前都搞过啦，学园都市啊嘛。学园都市同咩玩啊？ 电磁炮， 电磁炮玩。吓、啊，乜电磁炮？唔记得咗系用电磁炮名义，净系禁书名义啦。 禁书系啊，系啊。 吓、 啊， 咁样去搞 啊，玩过系啊。 揾咗阿布敦同埋阿 郑好， 唔系郑好， 阿 电磁炮， 电磁炮系啊。 周庭来系佢两个去录埋音做嗰站啊嘛。 二飞系啊系啊，呢个真系搞最大。 因为有叮当火车，而家就冇 近来比较你易揾到啊嘛。 叮当其实有 法能咯， 几多地方嘅其实。 法能车而家咪通紧咯。 系啊系啊。 少女啊嘛。 咩少女？灯塔少女。O K， 系啊系啊。 嗱，叮当一个车就冇咗啦，而家就真系冇咗噶啦。就系青霞铁路参观龙飞海底站。以前系叮当，然后有叮当车嘅。但系問題就係、是， 但係海底站而家咪停咗 嘅。係咯，係咪唔再開嘅？ 之前我講過就係、是，緊急時都會用嘅。 佢而家开摆气场 嘛，攞嚟做避冷避避冷室啫嘛。 即系观光唔开 咗，唔开啦。两年前唔开啦，佢只系开夏天啫嘛。两年前冇开啦，我知道呢个站嘅时先冇开啦。 因为东京又系唔系日本又系好多啲特殊车站，即系海底站啦。 讲紧边个站 入嚟？另外仲有一个系讲紧山最深嘅，喺个山腰嚟行翻上山顶嘅站。 100米好似有少少过， 唔知几多级啊？唔记得咗几多千级啊嘛，好似。 系啊。街嗰啲嘢，即系中人有只 有冇兴趣玩下？ 冇啦，呢个就。 好正，因为睇人影翻相咧，又好阴森咯。因为记住，得楼梯冇电梯，一条楼梯侧边咧就系啲山涧嘅啲水流落嚟，好阴森嗰成。 龙飞海咧，龙飞海嗰阵其实都系咁样嘅。不过嗰个站又而家就网上系将最后一次、最后一日开放嘅站咧，可以变翻咗3个钟头噶。 又系几点咯？又系 几点噶？因为嗰站其实就佢系有啲展品摆话。青藍鐵路點起咁樣嘅，你經過㗎。而家咧，佢你坐百鳥號啦，即係就經過。如果經過江鴻飛咧，佢會將 萬仔啊嘛， 呢種數咧就經過去萬仔嘅，俾睇到嘅。你睇到裏面啲嗰啲建築材料啊，咁樣譬如都擺曬喺度嘛，去做升啊，升乜鬼？ 會見到有人喺度行緊。 睇不如变咗零二零二事件， 唔系零二嘅，有工人员噶嘛，大佬 冇腳噶， 肯定個人唔係落去影相。 喂，人哋踩滑板啫，睇小剧啫。 嗱，因为讲人有嘅，咁样工人 经过个手机镜头影出嚟唔见嘅。 唔系应该佢慢极都你扮嘅见到人影嘅就真系。 系咯， 因为佢话慢啫嘛，即系叫佢 得吓 咁差唔多。但系我都有少少补充嘅，有冇去过啲铁路博物馆嗰啲？其实 深圳九个先。 九嗰个先啦，马世桥嗰个有冇经过去过？ 经过未去过，经常想去，但系结果会迁 座。但系 搬座都未去过， 搬座未去过系咯，一表商场啊嘛，呢个个位。 表商场冇错。 嗱，嚟紧我谂住打算去噶啦，其实两个 打算去， 包括埋打工，喂，打工嗰个都去埋。 O K。 系啊，所以点解会其实咁 都有机会都去啊？只系我成日想去，但系次次都系。 嚟紧可能去完之后，俾我整个 report 咯。 但系冇去算啦。 O K 啊，好啦，咁今个礼拜片。